在这里有了一段时间，可我依然无法适应没有你的房间，所以我决定要走到外面去看一看，也许这会让我的心情更开阔一点。去习惯，时间久了，也许思念就会慢慢变淡。怎么又想你了？你过得还好吗？ 从今以后我绝口不提关于你这段 公开的秘密，守口如瓶就烂在心里，不诚心不承认也不逃避。如果以后有人再度问起，我会微笑着沉默不语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伤已经痊愈。在楼下什么东西变得让你多心怀疑，是我故意。没纪念日也没任何纪念品，想怀念也没道具，想也想不起。当年认识过你，当你发生过没留下回忆，还想怎么样我都答应，一定做到你满意。从今以后我绝口不提关于你这般公开的秘密，守口如瓶就烂在心里，不诚心不承认也不逃避。如果以后有人再度问起，我会微笑着沉默不语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伤已经痊愈。 从哭泣中醒来，